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号出场。 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各位好朋友们，我是苗珊。 哎，那今天呢，中秋佳节到了哈，我们应该跟朋友们来送上一些祝福先，对不对啊？ 哎， 怎么？你看我的眼神，你觉得我相信吗？ 你昨天就先送了我一块儿啊？ 对对， 你先拉着我的手一起长胖了。 其实你并没有分发给其他人，都是吃的别人的。 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一盒基本都分发给我们，我们胖了， 特别好。 然后你就没有吃是吧？ 加油，我们一起胖起来是吧？ 咱俩前天直播和今天直播脸的比例大小一下有差别。 对对对，那关键是呢，我们这个中秋佳节一到啊，肯定大家伙对于这个月饼这个消费，包括这个饮食，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还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健康才行。所以呢，既然是旅行的单元，我们就应该是迈开腿。对吧、 哎、 我们不止能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看节目时候呢，您可以去赏赏月，现在还没到点哈、啊、再晚点才开心哈、啊、关键是呢，我们这个中秋佳节一到啊，肯定大家伙对于这个月饼这个消费，包括这个饮食，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还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健康才行。所以呢，既然是旅行的单元，我们就应该是迈开腿，对吧、 哎、 我们不止能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看节目时候呢，您可以去赏赏月，现在还没到点哈、啊、再晚点才开心哈、啊、 对, 对, 对，一会儿呢赏赏月啊，还能够呢这个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这个视频， 哎， 迈开腿要准备下一次的旅行计划才行了，对吧、 哎、这两次假期离得特别近、 嗯、单元我们就应该是迈开腿，对吧、 哎、 啊，我们不止能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看节目时候呢，您可以去赏赏月，现在还没到点哈、啊、再晚点才开心哈、啊、 对, 对, 对，一会儿呢赏赏月啊，还能够呢这个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这个视频， 哎， 迈开腿要准备下一次的旅行计划才行了，对吧、 哎、这两次假期离得特别近、嗯，哎，您还不知道十一去哪儿的话，我们的节目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可能性， 没错， 一些选项，对吧？ 对，那今天我们也会有一大波资讯为您送出啊，关于这个签证，我们来一块儿聊这一波资讯的，还有两位特别来宾，先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耀月旅行的嘉宾李坦，来欢迎一下李坦， 欢迎， 哎。哎，大家好，中秋 跟二位一块聊聊看关于这样一些个资讯内容，而且一会儿呢还会有特别重磅的我们的 精彩主题 南半球的一些个玩法、 嗯、 啊，要跟各位朋友们去慢慢呈现一下。来，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第一个单元潮流凤向标，看看相关的资讯怎么理解。潮流风向标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资讯环节，先来看一下第一条的资讯内容哈。 好， 我们一边看资讯的话呢，也是希望各位网友们来看看我们是吧怎么看 呢，希望大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看我手上的小泡泡就可以找到了、 嗯、是的， 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所有情况。当然呢，稍后我们会聊到主题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视频和图片资料， 没错， 只有您点进来才可以欣赏到， 没错，今天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个小的互动和福利，一会儿要送出啊、 嗯、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即可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活力982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好几百万的观众啊，其中有一位就是你，欢迎你的热情光临、嗯、 没错， 过节也不要错过，来看看今天第一条资讯好了， 好， 关于签证的消息， 这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 对我们来说，因为就在算是前两天吧， 对， 法国欧洲和外交部长这个勒德里昂走进了北京中制签证法国受理中心，借这个机会和当天办理签证的很多的朋友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交流，然后倾听咱们中国游客在办理赴法签证的时候的真实声音。 是的，那么本次呢，这个勒德里昂外长的访华也是旨在这个与中方啊共同去探讨一下新型的合作模式，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外长所分管的旅游业的事务。外长说了，这个我本次访华呢是希望代表法国政府传达高度重视中法间旅游发展的一个观点，而这其中也包括了来到北京中制这个签证中心啊，了解了他的合作伙伴如何实现这48小时出签啊这个情况。 哎，勒德里昂 他们都觉得很新鲜， 很神奇，是不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咱们国内啊现在这种大的城市出签率和出签的叫什么办理周期时间是相当之短， 没错， 为大家真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所以是非常难得的。这次勒德里昂这个外长就强调，法国其实一直是中国游客在欧洲的第一大旅游目的地。2017年有超过2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呢是赴法国旅行。通过统计的数据，我们能看到今年的旅游发展势头是非常迅猛的，而且赴法的中国游客数量还将会再创新高。 是的，那么记者同时也发现了这个为了提升中国游客赴法国的便利程度啊，从2014年3月份开始呢，法国签证中心就已经多次的开始简化短期签证的申请流程，并且开始实行了赴法签证48小时内有受理完成。那么人家外长也表示说了，我们也知道啊，有意去法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和旅行社们都希望能够获得更快速的一种服务，这也是法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啊当中最重要吸引外国游客的一种因素，让临时决定去法国的游客们能够更快地拿到签证，并且马上前往。 哎，我们听到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临时。 哎， 临时怎么解释呢？就是 说走就走。 对，流行的说走就走。 对， 所以说呢，除了落实个人与团队的48小时签证受理之外，为中国游客促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法国旅行，也考虑到了并未开放签证中心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不用说了，48小时出签。但有的城市可能并没有一个落地的签证中心，所以在去年2017年5月1号，法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呢就向离签证中心所在城市较远的中国团队游客提供了就近服务，包括移动指纹的采集服务啊，为住在大城市圈外的有意赴法国旅游的中国公民呢无需长途奔波就可以办理签证，这些好消息 太厉害了。我们来看一张现场图片好不好？这是当时呢这个法国外长就在咱们这个中制签证中心当中去来现场去询问啊来这边送签的各位游客朋友们他们当时的一张照片，现场就是这样子的，发现其实 哇人满为患， 真的是人特别的多。 我以为你在介绍外长说话的时候会以这个腔调说，你们需要帮助吗？ 就是中国字外国味儿是吗？ 你们需要帮助吗？ 不需要，我们的签证非常好办理， 很快 48个小时就可以出签了， 我拿到了， 棒棒的，祝你幸福，赶紧去法国玩吧。 我头有点疼。 哎呀，这个过节了哈，这个月饼吃的有点堵嗓子哈，呼得很。来继续 啊，我们看看这个法国外长还干嘛了。他这一行呢也是跟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对于法国签证48小时受理完毕以及移动指纹采集服务的具体的实行状况呢，这个咱们的记者呢也在中制签证中心的了解到了，说不管呢是个人或者团队申请者，如果能够按照签证中心的网站所提示的信息完整提交准确无误的资料的话，基本可以实现48小时内完成签证受理工作。而移动的指纹采集服务实施呢也是深受像郑州、兰州、西宁等等这个城市的欢迎哈，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来了，像二三线城市对于办理赴法国签证的一个需求量是在明显上升的，也是证明旅游的潜力非常的庞大。 没错，其实接待能力和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游客去法国旅游一个比较大的关注的焦点。 是， 对此呢就勒德里昂外长他也表示啊，他说在法国巴黎乃至其他各省，我们一直致力于向中国游客采取专门的接待服务设施，比如说在法国的酒店中呢就提供中文的服务啊，在景点内设置了中文的标志啊，还有同时向中国游客提供中文的咨询服务。我们也同样重视治安的相关事务，并采取了很多保障的措施，现在呢也初见成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法国驻华大使馆和法国旅游发展署呢就不断的在中国做出一些努力，希望通过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朋友去法国旅游。我们愿意在法国接待更多的中国游客，分享我们美丽的旅游资源，在法国热情的接待你们。 你看这个还是非常友好的一种状态啊。 其实很多人盛传啊，其实盛传说 在法国治安不是很好， 嗯， 但其实我一个人在那儿穷游的时候，我觉得还行。 我在法国待的时候，我也觉得还不错。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现金的原因，还是我脸上挂相就不像有钱人。 这个我觉得后者可信度更高一些。棒棒的，过节就要这样的感觉是吧？ 我们不一样。 一样一样，我们都一样。对，挂线的这个 真的吗？ 对， 真的一路上大家都对我还挺友好。我是觉得在这个出境旅游的时候，无论您是不是去法国，甚至是不是去欧洲国家， 嗯， 我都希望您不要带太多现金在身上。因为说实话，现在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全世界了，甚至我们说洋气的阿里 Pay、 WeChat Pay 这些全世界都可以实现。 没错，比这 Apple Pay 好用的多，感觉。 而且在老佛爷商场都可以实现在商场里面现场支付宝退税，所以真的无需。 什么支付宝退税呀？ 啊， 人有自动退税机 哦，真的， 人家一个按钮退完现金到手。 对，虽然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用这个移动支付可能确实掌握困难了一些， 嗯， 但是我觉得子女可以办一张联名卡，一些信用卡出行， 对对对， 少带现金，而且就连街边小店现在甚至都可以刷信用卡了， 嗯， 只有换一些散碎银两在身边，买点零食，买点冰激凌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就别带太多现金在身上。 是是是，像苗山这样的话呢，就特别适合呢自己办一张这个高额度的信用卡，然后把再办一张副卡给妈妈，是吧？ 哦，我没有高额度。有一次银行给我打电话说，哎，看您鉴于您最近经常出行，能不能把您的额度给您调到多少多少？我说千万不要，请你给我降回到多少。啊，银行的说，你这个要求真的很少见。 对，就是说其实自己有时候啊，这个偿还能力还是有限的啊。对， 小航，如果你在下个月能接济我一些的话，我还是很乐于把额度提上去的。 下个月是吗？那你这个月先接济我一下呗。 都这么穷啊， 还有六天呢，我还快过不下去了。 过成这样还做个旅游节目也可， 真是的，正是因为旅游节目，我们老迈开腿是吧，老出去玩去，所以的话就没有什么这个消费能力了哈。 对，十一期间的小航将会继续陪伴大家，我陪伴大家几天，然后之后我就四处散一散哈。 是的是的是的啊，感谢苗山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我能够一个人上节目的权利，谢谢你。 牙牙 啊，也谢谢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支持我们的节目哈。在这先预告一下了哈，来，就是关于今天我们第一个消息，关于法国的签证情况。其实你看之前在那个大高乐机场里头就已经有中文的标志，但它是这样的，有法语、中文。 哎，对，我这次从荷兰回北京的时候，我是坐了法航的飞机回来的， 嗯， 所以我是在戴高乐机场转机。 Terminal 3。 对，无论是虽然到，说实话，戴高乐机场， 嗯，人多， 真的，一人多，二转起来真的是堪比法兰克福机场一样的复杂。 嗯， 但而且走路真的要好久，大概转一个机要20分钟。 但是没关系，它是， 但是一路都是中文标志， 对对对， 确实很方便而且易懂， 嗯。 所以服务方面，我觉得法国旅游发展署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的人性化，对于中国游客还是。 对对对。 最美小楼做得特别好， 我们不知道小楼听到没有， 我会发他链接的。 非常棒，来，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二位来宾跟我们说说看，你们对于这种法国的签证情况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体验和感触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嘛。嗯， 我觉得首先法国的签证最让我最体会的就是，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直接其实在，嗯，面对客人，他们的旅行社觉得就是法国的出签率和出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彩蛋，就是很有可能你可能得到的是远比你期望的三个月要早。更长的签证， 哦， 也许你要三个月，那刚才您说的给你一年，而且多次往返，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不想讲，其实是我觉得是人家这个制度和人，就是他看清了中国这巨大的市场， 嗯， 而且同时呢他们打通了一个比较好的流程， 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要给法国旅游署点赞， 哎， 就像您说的，那他确实是有效率了， 有效率。 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法国人其实还是，我觉得这点上他们的敏感度还是很高的， 嗯嗯， 不光是 luxury， 同时他配套的一些服务，嗯，我觉得确实要向人学习， 特别的好哈，啊。对，嗯，那我们的 Zinia 呢？ 啊，虽然我还没有去过法国， 嗯， 但是听了您刚才这样对签证的介绍，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办签证会非常的容易，而且我也愿意去多次游览法国， 没问题， 对我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太好了，而且可以买买买，是吧？ 对对对。买是最重要的。 其实法国这个签证的便利措施吧，对于很多游客来说， 嗯， 不光是去法国便利了，因为它是申根签证， 太对了， 所以您如果拿到了一个法国多次往返的话，意味着您甚至可以到周边的欧洲其他国家，只要是申根国， 嗯， 所以真的是相当的便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对，大家伙如果熟悉这个签证中心的话，会发现其实在咱们这个芳草地这边哈， 嗯， 这有中制签证中心，里面包括有法签、德签、匈牙利签、瑞士，大概 哎，就这四个差不多好像。那么其实会发现排瑞士那队的人最少，因为瑞士签证相对难签一些，要求资料会稍微多一些，所以很多人就办的去法签。 而且他那个总体来说的成本高一些，物价高一些，大家可能会有点忐忑。 对，所以可能在瑞士待的时间并不长。 法国相对是在申根的签证里面是比较宽松和出签速度最快的签证， 而且消费方面也相对来讲比较的低一点，当然德国可能更低一些。 像我爸妈之前第一次去签法国之前是一个有一些少数亚洲的签证，并没有欧洲和美洲的签证， 没关系。 但第一次就给了1个月多次往返，然后第二次签的时候就给了一个半年，等他们这一次再如果想去第三次，有可能会获得一个一年或多年的。 然后现在都带过爸妈一块去过法国一些， 像我爸妈之前第一次去签法国之前是一个有一些少数亚洲的签证，并没有欧洲和美洲的签证， 没关系。 但第一次就给了1个月多次往返，然后第二次签的时候就给了一个半年，等他们这一次再如果想去第三次，有可能会获得一个一年或多年的。 然后现在都带过爸妈一块去过法国了，真是厉害，点赞啊！ 我这汗颜啊，他们自己去的， 那不还是花你的副卡吗？是吧？ 这个很关键。 来看看今天我们第二条消息啊，关于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政府呢也是批准了2020年欧洲杯观众们可以免签入境了。 哎，这其实是相当于在世界杯期间他们试了一下水， 哎， 对吧？试水之后，如今有了新的签证政策， 欧洲杯也这么玩一把哈。 哎，据报道呢，俄政府网站最近就发布一个比较官方的消息，说俄联邦政府批准2020年欧洲杯的观众可以免签入境。2020年欧洲杯的决赛阶段比赛呢，将会在欧洲的12个城市举行，其中就包括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哎， 消息就称呢，批准联邦法案啊，这个并按照程序将其提交国家杜马。 哎，对对对，那么报道说呢，这个文件的解释也说明说，考虑到国际足联2018年世界杯跟2017年这个联合会杯的积极的经验呢，也建议允许2020年的欧洲杯观众凭身份证明啊有效证件免签证进入俄罗斯境内，而对于欧洲啊这个足联的志愿者呢，会根据普通人文签证。那么据了解说，这个欧洲杯观众们可以有权从比赛举行日的0点到第二天的12点，在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范围当中的城市啊、郊区啊，上面还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地面电力公交工具。欧足联的线路上面的，包括什么郊区铁路啊，都可以乘坐哈，相关地铁都能够乘坐。 哦、这个政策基本是延续了上一次世界杯的。我理解，其实欧洲杯的观众啊，他们也是为了制止黄牛和恶意倒票，所以在这次世界杯是我之前有连线他们的一个负责人，他们说他们有一个 Fan ID 的一个卡，是观众你买到票之后，根据自己的有效证件会办一个你像身份证一样的证件卡，上面有你的指纹和你的二维码，当你这个入口刷票的时候，你既有入场券也有这个泛 ID 卡，然后你有 ID 卡，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免签入境的一个政策。所以这次欧洲杯我相信也一样，当你有了门票之后，用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时候你会有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到时候就可以申请一个免签入境的一个手续了。 换句话讲，这个欧洲杯门票等于就是通关密碟， 没错。而且你看还可以乘坐交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必要。 对， 因为像圣彼得堡这个城市非常的大，走起来就有的时候你靠走路可能不行，必须靠一些公共交通，尤其在比赛场馆周边散场之后，能够有效的疏散人群，这也是有必要的。所以经过世界杯的试水，我相信俄罗斯呢在这个举办大型赛事也有一定的经验，所以这次欧洲杯有一个新的政策，对于球迷来说，或者对于喜欢去俄罗斯旅游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是的，那么我们简单结束了，再来关注另外来自于缅甸的消息。之前咱们还提到过，说缅甸呢是10月1号起开始呢这个进入缅甸落地签这个事儿哈，还记得对吧？ 对对。 那这回其实呢，在上周时候呢，缅甸移民局又发了一个新的通知，说呢，这个9月12号起啊，非缅甸，注意啊，是非缅甸，不用再填写入境卡了， 又省了一步。 哎，对。那么9月11号，缅甸劳工局、移民局还有仰光国际机场也是发出通知说呢，凡是乘坐飞机从比都、仰光、曼德勒国际机场入境缅甸的旅客，自9月12号开始呢，就是不需要再填写入境和出境卡了。 哎，基本这三个地方也是之前我们提到可以办落地签的地方。 对，就主要口岸城市嘛， 对 吧？ 这个通知指出呢，为了方便国际游客进入缅甸， 提升缅甸的旅游业服务水平，无论是缅甸人还是外国人都不用再填写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入境 卡 和出入境卡，各航空公司也不需要向游客再发放这些表格， 多好，省多少纸啊，是吧，环保， 特别的省。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板块基本都是出行的好消息， 都是利好消息，差咱也不说，报喜不报忧是吧， 过节了吧， 就是的，听 说点 好 事 吧。 另据消息呢，缅甸酒店和旅游部就发布公告，2018年10月1号起呢，缅甸对日本和韩国公民还会实行一个免签，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并取消原有规定当中的两项规定，也算是简化了， 越来越简化了哈。之前呢，像是中国呀，包括日本还有韩国游客到缅甸的话呢，还要再出示现金1000美元，包括返程机票、签证待30天都是要出示的。 对， 那这回改了啊，再看看这个细则啊，1、2、3、4，一共4点。从这个2018年10月1号起呢，持有这个普通护照的中国游客，从仰光、曼德勒和内比都国际机场入境缅甸时候呢，可以办理落地签证。第二一点， 对，落地签证的费用是多少钱？大家很关心，是每人50美元，和人民币大概是不到350。 不到也快了，现在美元涨了， 350上下吧。 对，就这样吧。对，第三一点，中国游客的这个落地签呢，只限于团队旅游或者是自助游。 哦， 还有什么旅游的？ 商务呀。 啊，商务不算，对， 是吧？他、 就是、 可能只是对个人。 啊， 个人行为， 对对对， 而且是 不可 延期，因为停留有效期限是30天，最多也就30天，您必须离境啊。 哎，对对对，那好，这是关注完了缅甸的情况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海岛吧，咱们把目光呢放到马尔代夫。 哎呦，马尔代夫的消息好久没有了，最近有新的变化啊。 对对对，因为前天是刚刚马尔代夫的这个大选刚刚结束嘛，大选一结束，马上旅游消息就开始铺天盖地而来， 政治带动了他们可能之前的这个旅游是不太稳定这个市场，所以政策我们一直在观望。现在呢，在这个政局稳定之后，我们有全新的一些新的旅游项目。 没错，马尔代夫这要建乐园。 这个要建一个首个水上主题乐园。 对， 那计划呢会在卫星城，也就是新城嘛，对吧？葫芦马累建造马尔代夫首个水上主题乐园和一座城市大酒店。这项耗资2500万美元的新开发项目呢，就是位于一个叫尼亚什么路啊、马古什么这个地方，毗邻这个青年公园，拥有众多吸引人的设施，包括适用于成人和儿童不同类型的水滑梯呀，比如说螺旋滑梯、高速滑梯还有家庭滑梯、儿童游泳池啊、碰碰船啊、水骆驼，还有这个水环啊、喷泉广场和漂流等这个娱乐设施。 我其实说实话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建这么主题乐园，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就是清清静静，就是自然哈，挺好的一地儿。 我觉得他们想啊，是这样，以前马尔代夫吸引的更多是比如说蜜月的 待着的， 就是新婚夫妇啊，去办婚礼的呀，通常年轻一些。 对， 咱俩可以为了省钱，咱们可以住一间房嘛。啊，你不愿意啊？ 太惨了吧也。 你不愿意啊？ 我们租大别墅好不好？ 也可以，咱们也可以住一间房嘛。 那间房给谁用啊？对不对？ 咱们租出去。 开 Airbnb 是吧？ 就总体来说，以前它吸引的是相对年轻一些的情侣。 哎，对对对。 现在它可能建了主题乐园，想把这个目标人群像扩大一些。 对。 不光年轻情侣，还有一家三口或全家三代都可以去。 太对了， 对吧？ 太对了啊！而且呢，像刚刚那些设施，你看都是儿童游泳池、碰碰船、水陀螺，这都是比较小朋友们所喜爱的一些小项目。 而且以前啊，马尔代夫这个一般我们会想把它做成旅游目的地，会是一个比较短程的度假时间，比如说4晚5天啊，或最长也就是6天往返就回来了。但是如果一旦有了，因为很多年轻夫妇你把孩子也交给爸妈自己来玩，大不了太久，4天到6天。 但是是这么个情况，你知道，因为咱们从中国目前我们所喜爱的一些小项目， 而且以前啊，马尔代夫这个一般我们会想把它做成旅游目的地，会是一个比较短程的度假时间，比如说4晚5天啊，或最长也就是6天往返就回来了。但是如果一旦有了，因为很多年轻夫妇你把孩子也交给爸妈自己来玩，大不了太久，4天到6天。 但是是这么个情况，你知道，因为咱们从中国目前没有飞直飞马尔代夫的航班， 对，在香港转个机或日本哈， 所以就成问题，所以它就受限于航班的时刻的问题。 对， 通常都是一个5晚6或者5晚7这么一个情况， 最长反正就是6晚8吧， 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有些人会说了，那你这个马尔代夫待那么久的话， 玩 什么呀？ 现在就有的玩了。 对， 你把孩子不用托管给爸妈，你可以带着他去，然后你就把他扔在那个主题乐园里，你们俩过这个来一个烛光晚餐，孩子在那玩一天滑梯。当然了，千万不要被他淹了，就是一个找人看一下。 对对，看来我们李坦有话要说，来来来。 哎，其实我刚刚从马累回来， 哎， 我就是说给大家带点新鲜海风的消息。 嗯，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可以，我觉得又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我觉得旅行还是要让人感动嘛。 嗯， 他们这个安纳塔拉跟尼亚马他们这个酒店集团，我觉得这里是因为我感动所以我来讲。嗯，那他其实就是围绕孩子在做这种，我觉得不是 theme park， 我觉得也不是简单托管的概念。 嗯， 他就是想让您说家长放心，因为越来越多的马来也可以成为这种会展的中心。 对，啊， 对吧。那么其实呢，我跟他们的这边的首代也是聊一天，也聊一些，还有我们这些媒体的朋友也沟通，就是说他们当时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想，哎呦，我其实可我就短暂的想跟孩子在一起。 嗯， 那他说你把孩子搁在这儿，我就他没有用托管的词。嗯，他一个其实就叫 寄存， 寄存 交流孩子，就是他有很多的，很而且他的这些很多的就是陪孩子们在一起游戏，在一起 educate 的这些老师都是被我怎么讲，就是 certificate， 嗯， 是像您说的 认证的， 认证的，就是完全是安全的。而且其实他是一种，这些老师们都是真正在做 K 十二教育的老师。 嗯， 也就是说孩子们从马来家长带走的照片，孩子们可能交了一堆国际的朋友， 国际好朋友小伙伴们， 而且小伙伴们在一起是跨语言的。他们说把孩子搁在那里，他们不需要说英语，回来可能就直接说英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给孩子一个双语的一个 preview， 教学的 preview， 就是，这个 对吧， 带着孩子一块儿抱一团啪去趟这个马尔代夫，然后自己也玩得不是开心，孩子还学会了英语， 以后回家之后吃饭就不说吃饭了。It's time for dinner， time for dinner， yeah， 这么高级 呀。 yeah， 而且还以为要说广东话呢。 yeah， 哎，那就看小伙伴碰到的是哪儿的人了， 不好说。 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可以扩大这个目标的游客群。 嗯， 而且呢对于以后小两口想度假的时候，真的可以带上孩子带上娃一块儿去了。 没错没错，而且人这个马尔代夫这边还要再建设很多的这个项目，包括像是餐饮零售店， 嗯， 酒店， 嗯， 还青年之城， 嗯， 之外呢他们还要在这个机场岛和这个马累岛之间啊要建一个中马友谊大桥。 嗯， 看一看这个开通了以后是这样子的，会变成一个更加富有年轻活力的一个城市，同时也会给其他这个岛礁带来更大的一种发展的前景，同时呢还会给很多这个不方便直接中转的游客们带来更好的一种中转停留啊、住宿啊、娱乐的一些条件，更加方便了一些。还是， 一桥连通南北， 真的是天堑变通途。 对， 太好了哈。那这样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小会儿，然后呢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关注我们稍后正在也会为您分享的一些旅行资讯，还有我们一会儿的这个不是马尔代夫啊，咱们到这个墨尔本去感谢赛马， 哎， 都是 我要到南半球去看看了啊。 是是是，咱们一会儿见。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All through my city, all through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 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Chill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 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正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视频节目的直播很有意思哈，各位中秋节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来过一把，看着月亮，然后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边的去品味月饼， 还是看月亮吗？ 开腿啊，还是看月亮，那怎么行？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美了。 你怎么那么好看呢？咚咚咚咚咚咚！ 要想知道我多么的好看，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 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寻找“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以及一直播平台上，您都可以搜索“活力982”看到我们的现场啦。 是的，那么赶紧来关注今天我们这个第二波的资讯内容啊！继续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些资讯。刚刚我们提到了马尔代夫的一些新的动向啊，包括有好玩主题乐园，有大的城市酒店啊。刚刚我觉得可能这个 Tim 没有说完，给我们再找吧找吧。刚刚那个你说那个酒店怎么就 再聊两块钱的？ 再聊两块钱的， 再聊两块钱。 对， 我觉得首先其实我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不是在。这安纳塔拉他不是在把一个酒店的这个项目当成一个所谓什么短途游或者附属品， 嗯， 我觉得他已经融合进了他的这个整个的 hotel 或者整个集团的精神，就是说我要让每个来我们酒店的人都要得到什么， 嗯， 那么可能成年人得到是风景，那么孩子们可能竟然能得到的是朋友，而这些朋友其实是跨国界的， 嗯， 是国际友谊， 对 吧？ 对 对。同时，我想刚才说的就是说，其实现在从大的盘子上，从大的宏观盘子上讲，马尔代夫其实它随着它的水上飞机越来越成熟，我完全可以带着苗老师，带着您，咱们说飞就飞呀、啊。对吧？那么他据说，他就跟我说，就是说他的浴缸甚至是透明的。 嗯， 那也就是 你直接看的是 你说了上去， 我们说的是看的是鱼，对吧？ 哦、 我们说直接看的是鱼。那么我们水飞其实的意义就是说，我要更加远离一些。城市的喧嚣， 对对对， 甚至马累我们都觉得还有点 noise， 那肯定啊。 那我们再抬头看星的时候，那常老师的内容，那这个苗老师的内容，那就非常丰富了。下一回就是不是星象家，是观星家苗老师 去那儿过中秋，简直太棒 了。我刚才很想说的是上一句他说要带咱俩飞、 啊、 下一句要一起透明浴缸。 这个我觉得是怕我们俩煞风景，这 我觉得就是说他很用心。 嗯 那他其实甚至在他的你可以在洗手间，你可以在洗完手的 的时候，甚至看到前面他给你留一个窗口，那直接看到的其实就是鱼可能在这边游。 哇！ 那它整个整体的这些小的酒店，它整个的都是一种生物的可降解。 嗯， 所以其实它就是确实我们带走了所有，但没留下任何。 真是。 那我觉得，因为以前其实我也在报道没有国家地理，那现在他们这些理念，其实也不光光是我在这边设一个点， 嗯， 我就是好像我要用当地的资源，而且它确实在 feedback 给予。 嗯， 这些，所以我觉得也要一改大家所说的啊，马尔代夫不就是看看海吗？不，有很多小心思，有很多好的元素。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说，你看啊，人家这个不只是建立这么多的这种项目的地方，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到我们的游客们。 我觉得这就是说的可持续发展嘛，是吧？ 这个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啊，这个上纲上线。 而且我觉得是人性，很有人性，很有人性。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可能前期投入这肯定会比较大， 嗯， 但是人可能想的比较长远。 对对对， 嗯， 对。所以 那我觉得下面一个事儿啊，可能更加的长和远。 哦，是因为对我们来说， 对 不用出境游的时候，就在我们国内旅游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 嗯， 对吧？ 是的，嗯，咱这样，咱先这个说起咨询之前啊，我们先看一张图片，您猜猜看这是哪儿？好不好？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来说这个事儿。 哎呦， 图片眼熟吧？嗯， 这个地儿吧，肯定是海边嘛。哈， 那是啊，大游轮啊， 大游轮，那基本上就那个几片嘛。 这个楼还那么多，那么密集， 这那就不是天津了。 哎呀， 然后 这个港口不大， 这个水面这么宽，也不像黄浦江，所以肯定也不是上海了，那就只能是香港了。 对，太对了啊！珊珊这个旅游的这个脑海里边啊，都是地图啊。 刚我除了东南西北分不清以外， 就是，嗯， 猜是很能猜的。 香港跟澳门还是能分清的，是吧？ 分不清啊。 啊。好吧，来吧，那我们继续带你去香港玩一玩。 我是很坦诚的。 来来来，我们香港走一波。这回呢，咱们就可以说呢，刚刚我们看了有游轮玩的方法，这次咱们今天是不游轮玩香港，咱去搭乘高铁玩香港。 哦，咱们了解一下这条新闻啊。 是的， 近年来呢，北京等内地游客呢赴香港旅游热情正在加速的回升。 是的。 为什么说回升呢？因为香港其实是最早火起来的国内的旅游目的地。 嗯。 但是随着就是国外的这些签证政策越来越方便啊，机票价格越来越便宜，很多人开始转向去美国、欧洲，还有更多一些比较新鲜的旅游景点。 嗯。 但是香港可能前几年有点回落。 对对对。 但是这两年又开始回升起来。来了，尤其在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访港旅客超过3060万人次，同比上升是10.1%。其中呢，内地游客达到了2367万人次，同比增长13.4%。上半年访港游客的数字，这个它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内地旅客增长带动的。 嗯， 所以说最近香港的旅发局曾经同时表示，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以及港珠澳大桥的陆续开通，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推广以两大基建为主轴，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旅游产品的提升。 没错，而且就在昨天， 嗯， 就是昨天啊，这个广州、深圳到香港的这个就是高铁正式就开通了， 哦， 对吧？哎呀，看大家昨儿看新闻联播会发现啊，这有很多的报道，对不对？ 嗯，对。 那么其实很多人都是争着抢着要去买这个头班列车的这个高铁票，很多人就跟就是你还记得当时那会儿苹果店一开，然后发售一新 iPhone， 咔进去 头天晚上排队， 对，就这架势啊。 哦，是吗？ 真的就是。所以呢，这个香港跟内地高铁网络实现首次的接轨，这也为香港旅游业呢在内地市场啊，它这个纵深拓展开来，也开启了新的一个篇章吧。那么对此呢，来看一下哈，这个广深港高铁全线贯通之后，内地游客呢可以通过44个内地站点搭乘高铁直达位于香港中心区域的西九龙站。 嗯， 那么这个西九龙站呢，是作为香港全新的一个城市地标，也是备受关注的。目前已经是荣获了19个国际大奖，也堪称赴港旅客不可错过的一个新兴的打卡网红圣地。 哦， 很有意思啊，变成景点了。 对，这个广深港澳高铁香港段全线贯通之后呢，内地游客咱们可以通过44个内地的站点搭乘高铁， 嗯，对， 直达位于香港中心区的西九龙，这是刚才小昂提到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以后是越来越关注。本来西九龙其实就是一个去香港比较热门的地方。 再来看一下，这样一座集时尚、环保、功能性和这个建筑美感于一身的高铁站呢，在设计方面也是颇具匠心啊。在站内还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和灌木，组成了这个非常适应。 建筑美感于一身的高铁站呢，在设计方面是颇具匠心啊。在站内还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和灌木，组成了这个非常适宜休憩的城市绿洲。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片，能够知道整个车站的样子非常的漂亮。 哟，这个设计的真的很好哎， 它整个能够上天入地的感觉哈。 而且那是步行道对吧？步道， 对对对，是步道，能够走到这个站的顶棚上面去， 猛一看 还有观景台， 怎么那么像可以走上国家大剧院的感觉，是不是？ 特别像一些个就是纯大自然的这种小区的建筑是吧？ 对吧？你就觉得像不像就国家大剧院上面修了一个步道可以走上去的 盖起来的感觉？ 对， 那里边呢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哇，挺漂亮的， 特别漂亮。 刚才我们就提到啊，就是里面有非常好的休闲漫步的这种步道景致。那乘客出站之后呢，就可以步行到天际一百香港观景台，这个俯瞰九龙半岛，也可以选择前往附近的元芳商场和海港城体验购物的乐趣。另外呢，高铁站的内外四通八达交通网络，可以将旅客呢送到香港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去东涌坐缆车到昂坪景区感受自然，还是到海洋公园或迪士尼主题乐园尽情的畅玩，还是前往中环或者深水埗体验大城小区，都有便捷的室内交通线路可供选择。 是的，下面一站天后。 你搞嘛娃嘎？我还有把娃嘎。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一下茶餐厅，是吧？ 我是真的会讲的，请不要在我面前讲，我讲的好好的，大概十年没讲过。 港普啊，特别的好啊。 现在其实也听不懂。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高铁的情况，因为这样一次这个叫做什么广深港高铁的全线通车哈、啊，能够给到我们一种就是新的旅行的一种就是一种新的选择。那当然，我们其实呢，在昨天我还发现了一个网友们做了一个测评 啊、 咱们老做测评是吧？ 对， 那个以前呢，人都说做一些个航班啊这样的一些个测评，但是这回呢，这个是高铁跟航班的一个对比。人家网友呢拿这个从北京到香港的西九龙站， 嗯， 然后到他这个住宅市中心啊这个距离去做了一个对比。它的路线很简单，就是从北京西站到北京的酒店的路程也加进去，然后从香港的西九龙站到香港的市中心香港站也加进去这个时间，再把这个过程路程当中的高铁运行的时间加进去， 哦，等站的时间都算上。 然后呢，我们旁边评测就是你从家去到机场的时间，从到机场候机时间，加上平均晚点率时间，再加飞行时间，再下了飞机以后从这个赤大角机场再到香港市区的时间全部加总了以后，会发现 一样 班对班， 真的一样， 真的差不多。因为它是这样的，从北京坐高铁到香港的西九龙站大概是九小时左右，然后呢你这个整个的候机的过程加在一块儿，等等加在一起，它对比了有这个国泰航空和香港航空。那么这两个航空公司的从价格方面那是远高于高铁票的，因为基本上机票是在2000加，但高铁票是1000多、 就是全程是1300。 对对对， 哦， 所以的话这个时间又差不太多的话，那你会不会更加愿意选择坐高铁去香港呢？ 那肯定啊，尤其像国内我就是能坐火车我真的愿意坐火车，因为它首先火车站都建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然后你从机场需要去市中心还需要花费时间，而且就大家知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你都需要安检啊，提前把这个行李托运啊，都是费时间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比较下来，如果真的高铁能够达到这么快的速度的话，我是愿意选择高铁的。 你可以先尝试一下是吧？明儿赶紧买票去一趟呗。 那你最近一个月你可能就上班吧？ 你要坐那么久高铁吗？ 不是，我是怕我找不着路你知道。 一个在德国都待了4个月的人居然告诉我在香港找不到路，居然 哎，我觉得是对这个其实有点勉强，因为是因为这个香港啊，由于它这个地比较有限， 对对对， 所以它的设计还有它的交通枢纽是比较发达的。我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在地铁站任何一站下，你说你去哪儿吧，一定会找到一个出口让你出来，就是那个商场。 对， 而且它就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地下，你走路不要把人都拥在地面上 分流， 因为它的人流已经很大了， 他 就想把所有坐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人都分流在地底下走。 但是地底下有空调，冷气很足的， 对，也挺舒服的。 对对对 对， 地面上热。 对，但是你就在底下可能走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上， 走到深圳去了都已经是。 但是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在香港每次坐地铁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是是是， 以至于现在包括北京上海的这个地铁应该现在都是港铁公司运营的嘛，它没有比较先进的。 不是，都是 啊，不都是，是吧？ 不都是， 部分路段。 北上海没有啊。 哦，那就是 北京只有两条线路是港铁公司运营的。 哦，但反正他们有比较有先进的经验吧，可以分享。 对对对，嗯，来，就是关于这个港 是件好事啊， 高铁这个情况哈。 反正最后再说一句啊，这个香港西九龙车站，咱们出来刚才说了有一些很四通八达的景点，另外这个地方可能未来会成为专门欣赏维多利亚港优美景观的一个最佳位置。 没错， 甚至很多人就算是不是坐火车来的，也可能会跑到这个地标性的位置，因为它很好的能看到维多利亚港，也估计会未来成为香港旅游打卡的一个好去处。 没错，那除此之外，刚刚我们不是提到邮轮这回事吗？其实高铁加邮轮也是一个全新的旅游模式。这个香港旅发局跟各大邮轮公司也开始合作，为华南、华中以及华西市场消费者们带来这种高铁加邮轮的一种旅游的产品，包括像是它可以搭乘这个世界梦号啊，从11月份就会有这个香港登船的3天2晚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旅行计划，而且还有一些小的福利。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看一下啊。 其实我十多年前我就体验过在香港登船啊，我坐的第一个邮轮是那个双鱼星号。 嗯， 那个是哪家的来着？ 丽星的 啊，丽星家的。丽星应该是比较早的运营邮轮的公司在国内，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是一个3天2晚 公海游。 对， 嗯，没去哪儿的啊，这怎么了 Tim 这一个劲儿的这个乐呵。 我觉得就苗老师就是他确实去了很多地方、啊、他其实已经在自己的心中把这整个的路网、 一个宇宙、 地网、海网、天网全串在一起了。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确实得到了学习。 对，我这只有渔网。 哎、啊，我觉得画风不对啊。 今天有点针对，今天有点针专家嘛，我们就要多 专家专家 专家专家。 我觉得这上半句可能不是表达这意思，怎么后来改夸我了？ 你可以只听下半句嘛。 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听两位老师讲，就是我从我心里讲，就我确实。我觉得这条线应该叫伟大的京广线吧， 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蛮伟大的吧、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我还没有，虽然我觉得我还自己是一个旅行人，还是在用脚丈量这个世界，但我没坐过京广线，甚至我们现在再接一点京九线、广九线，对吧？ 嗯、 我们把它完整坐下，其实我们贯通了，又贯通了南北、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写在履历上的一个点。 这事 我 还真干过、嗯、 啊，您、这个、您说说您的这个点。 我从内地到香港啊、嗯、什么方法我都试过，就是不只是坐这个飞机直接飞到香港机场的，我搭乘过啊、 okay. 还坐过从广州出发这个叫广九线。 哎呦，那个好洋气的。 那是不是绿皮的？是 绿皮车。 这好洋气， 要1个多小时。 你看看常老师才是洋气， 现在只需要14分钟。 那我请教您、 啊、 绿皮车上我们过德州是扒鸡，那您过这条线是什么？ 这个过境那个地方要停好久、啊、而且的话那会儿啊，这个下了车之后去做这个 边检、 这个、边检很麻烦，排很长的队，因为火车上人多多呀、 嗯、 对不对？过的边检可慢呢、 嗯、 这回人家在那边上的这个两检一次进行就完事儿了、嗯、 甚至 这个高铁， 甚至刚才可能是像苗老师说，我们可能拿着火车票直接下面就是八大通 啊，对， 马上我马上就 可以去，就是这样衔接 的，那马上就是中环， 没错， 马上就是维港，对吧？可能是这个节奏， 就是接驳越来越方便。 而且我曾、哦、还曾经开车去过， 开车怎么过关？ 你这是不一样。 坐那个我开那个双牌车嘛、 嗯啊， 一个是内地牌，一个香港牌、 啊， 双牌车。我们当时从佛山开过去的，然后一路上开的，哎呀，真的是好久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因为他真的要开很久很久路，而且在过边检时候、 嗯， 那个速率这是非常的低的。 那我 手续哈。 那我觉得常老师肯定是老司机，因为要知道香港是右舵，所以其实常老师是能左又能右。 双牌车，我们当时从佛山开过去的，然后一路上开的，哎呀，真的是好久啊！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因为他真的要开很久很久路，而且在过边检时候、 嗯， 那个速率这是非常的低的。 那我 手续哈。 那我觉得常老师肯定是老司机，因为要知道香港是右舵，所以其实常老师是能左又能右。 对，所以叫左右巡航嘛，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标题 啊。对， 另外还有我搭乘过跨境大巴， 哇、哦， 从深圳湾过境，然后从那边跨境大巴下大巴以后再上大巴之间那个过程，你还要走一段路，再走进这个办证大厅，再去办这个边检，哎呀，那时间费了老了去了，可是啊。 所以 这回有了这个高铁之后，一次全都完成，时间又节省。无论你是从这个深圳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北京飞深圳是便宜的。 对， 嗯、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以后吧，这是多一种选择方式了。 嗯， 咱们先看看机票价格，如果赶上，哎。 特价抄底，咱就抄一个，抄不着的话咱们就坐地铁。 地铁 对 啊，坐高 铁， 高 铁 相当于地 铁，高 铁 加地铁， 高铁加 就这意思，又快。 然后呢，如果发现突然有抄底价，或者是就有高铁票比较充裕，咱一去还不知道干嘛，咱们就接驳一个游轮。 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有一回晚上我睡觉，晚上我真夜里做梦，梦见说走就走的奔香港去了。 你以前在我印象里经常干这个事儿，我举报他有一次啊，跟我说，珊珊你知道吗？网站上今儿有一个99元飞上海，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不能拒绝，我就拍了。 你记错了 啊，9块， 50 啊，50是吧？ 意思就是让您带个班。 他就去了，不是，关键是什么呢？他回程可是花了大价钱来 回程100多， 但是 那会儿还没有开通京沪快线呢。对，那早了去了，所以说我们的年龄段，哎呀， 这一下暴露 年龄，哎呀， 不是，总体来说，你在我心里就是洋气的， 你在我心中就是这个旅行的专家，商业互吹满满的，是吧？ 继续 过节了，真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这个调剂一下。 但总体来说，其实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调侃的过程也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穷游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吧，算是经常找一些攻略，希望能够在大家的旅行当中帮助到大家哈。 是是是，来，我们再看这个。简单结说了后边的几条资讯哈，第一个是联合国机构报告说，中国持续保持出境游消费世界第一。 哎呦，真是啊！UNWTO 当天公布的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亮点2018年版这本白皮书，它就统计去年2017年世界旅游总收入是1.34万亿美元，比前年2016年增加了940亿美元，中国游客的消费接近全球总收入的1/5。嚯！2017年的国际游客总数达到了13.23亿人次，比上一年增加了大概是8400万人次，增长7%，为2010年以来的最大的增幅。那2017年国际旅游收入增长5%，除了1.34万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之外呢，国际旅游中非居民进行的国际客运还带来了2400亿的美元收入，这也使得旅游业创造的出口增额加到了1.5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4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的7%。 瞅瞅啊，这个在世界当中的最大旅游市场里边啊，目的地当中，中国、法国位居第一啊，这个还有呢啊，不对啊，在市场的目的地当中，法国位居世界第一， 就是去法国的游客最多， 啊、对，就是这个去那儿的人。最愿意去法国， 对 啊，第二个就是西班牙， 哎， 美国和中国位列第三、第四，这让我想不到，中国能够进前五，我真的没想到。 可以啊，我们有那个兵马俑啊， 我们有大西安是吧？ 对啊，你知道，真的，我身边很多外国朋友，可能第一站真的是去西安。 对对对，我也是很多这样朋友们，北京、上海、西安是他们的首选。 而且对于很多欧美的游客来讲，中国真的很远，所以他们就愿意花长一点的时间。 来都来了，到那遥远的东方， 既然来一趟，可能花上一个月、半个月，像年轻人就是高中毕业或大学休学，拿出一个学期专门旅游，可能就会在亚洲待上几个月，拿出一个月在中国。 可说呢， 一些老年的游客呢，可能。就觉得大老远来一趟，我就耗个2周，所以好好在中国，至少像北京、上海啊，是西安啊，这是必去的几个地方。 必去的地方，包括第二站的话，可能会去南京啊， 对对对， 等等地方啊，都是以古都为这种选择的目标的。 不得不说，尽管我们经常喜欢出境旅游，但是我们国内有非常大好的河山和特别有历史悠久的旅游资源，是值得我们好好逛一逛的。 你看当时那个《阿凡达》都照咱们张家界怎么拍的，是不是？ 哎，你说真是，很多人在选景这个地方，很多人认识这个地方是因为《阿凡达》这电影才知道的。 你也看过呀？那会儿你还小吧？ 听我爸爸说过，讲就是好像是一个绿巨人的故事。 那会儿绿巨人有点更老哎。来，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赶紧说一下关于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揭晓了哈。 好， 首都机场排名世界第二。 哎呦， 我好奇第一是谁呀？ 是哈斯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哎，这个差的还真不少哈。来看一下这个 top 20好了，这个咱们从第一往下数哈。第一个就是亚特兰大国际机场，1.04亿人次啊， 这进出港人次。 对对对，第二位是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排名第二是9600万人次一年。 迪拜国际机场位列第三，8800万人次，还有东京的羽田国际机场位列第四，8500万人次。 第五，洛杉矶国际机场8460万人次。第六位，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8000万人次。 第七名呢是伦敦的希斯罗机场7800万人次，和第八位的香港国际机场7300万人次。 第九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是7000万人次。第十位是巴黎戴高乐，是 6900万人次。 所以说前十名里面大概有三个国际机场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啊。 你就说这几个，你哪个没去过吧？ 北京、香港、上海，这十哦，哪个没去过？我看看啊。 嗯。 哎呦， 还真都去过。 芝加哥我没去过。 第一，你肯定没去过 啊， 因为我知道你没去过美国。 我没去过美国，所以这三个美国的机场，洛杉矶、芝加哥我都没去过，伦敦、希斯罗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伦敦？ 没有。 哦。 还有这个达拉斯、沃斯堡，这是哪里？ 美国呀。 哦，好吧。 在德州的。 好吧，前十名里面就是美国的三家机场和一个英国希斯罗，我没去过。 嗯，棒棒的哈。 我其他都去过了。 嗯。这个。我有点这个什么啊，对，不谦虚。 你都去过 啊。 尤其这个迪拜，其实我真的只在那转过机。 嗯， 然后戴高乐机场之前其实是没去过，这次才去过，因为上次去巴黎的时候是坐大巴去的。 可是后边的十个你应该都去过吧？ 我看啊，阿姆斯特丹、史基福我去过，这次刚去的。 嗯，达拉斯、奥斯堡你没去过 啊？ 广州白云你去过第十三位， 法兰克福去过几次？阿塔图尔克我没去过，英达黎甘地我没去过，苏加诺这是？ 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应该是哪儿呢？这是？ 这 还真不太清楚。 我觉得 啊， 常老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妨我们把这个当成是随缘。其实机场其实是个随缘的过程。比如有些时候苗老师可能法兰克福他去 转哪儿去了 300次， 嗯， 但是可能达拉斯就这事儿得碰缘，跟 对对对， 跟男人跟女孩一样，就这事儿是缘起就到。 这个事儿深了啊，李谭老师把它上升到新的高度上。 这个 我觉得 生生把旅游节目做成一个情感节目了。嗯、 就是你我其实我一直在收集各个机场的这个三字代码 P E K 就是北京， 哦哦，对对对。 那我发现有些东西我想飞，他票就不让我订。 嗯， 我觉得所以后来我就说这事儿随缘吧。 好， 我能飞达拉斯我就达拉斯转，我是亚特兰大我就亚特兰大转。 嗯， 所以就是您说明您呢是那种博爱型的。 哎， 我们属于专爱型的。有些机场 我有点较真儿，就是明明可以走更近的，我非要去那个远的，那我没去过那儿，打一卡 打一卡， 就这意思。 好，杨启，咱们休息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我们再回来。我是苗山。 哎，我是常小航。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啊， Feeling Good， 我们来感受一下美好，然后稍后我们会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单元，墨尔本赛马节，原来这么好玩啊。 嗯， 一会儿见了各位。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yeah. And I'm feeling good. 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或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各位中秋佳节快乐。 我已变身。 啊，你变成什么样了呢？变贵妇了。 哎，我从来我不戴帽子的，因为我脸大。 啊，然后呢，今天你戴了一个神奇的帽子。 对，然后发现 你还把眼镜还给摘了。 哦，对对对，我忘了， 是是 忘戴了。 哎，这样更加的这个复古了哈，对。所以今天打这个行头是几个意思呢？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说这个主题呢，是一个非常洋气，然后呢，非常有 上档次哈， 上档次的一项活动。然后参加这项活动的时候，无论是作为女生啊，因为没有几个女生真的看得懂比赛，到了那儿 女生能像你这样打扮的， 对，基本上去那儿都是去斗艳的。首先是在行头上面要提气，另外配饰方面要多加选择，这样才可以让在这个观众席里面坐着众多美女当中脱颖而出，就要靠我的帽子提气。 对，所以这个帽子就是一个小锅盖儿啊。 对，这对我来说是那个完胜的必杀技， 特别的好啊，显得脸特别的小。真的好啊，那赶紧我们今天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去哪儿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叫来到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的旅行我们其实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旅游资源，很美。 以前我们都聊的都是这个像户外运动啊， 看 看考拉， 看 看 自然景观、但这一次我们专门要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去感受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的，这个就是赛马节。 哎， 今年赛马节还没到，但也快了。 对， 在11月3号到10号期间，那到底该怎么玩呢？还是应该问问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我们的主角座上客，欢迎来自我们这个赛马节这边的这个主办单位哈，我们这个 欢迎一下 Zinia， 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 大家好。 另外呢，也是亲身体验过，包括自己有一些自己这个自己的态度的啊。我们的来自耀月旅行的钟庆耀月的林坦 Tim， 你好。 哎，大家好，大家中秋节安康。 是的，那这一个小时啊，我们要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次墨尔本的赛马节到底该怎么玩。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临时带上的嘛，我行头肯定不够。但是你看 Zinia。你看整个就是 可美呢， 可美了，这个帽子我已经偷偷瞄了一个小时。 我跟你讲，这就是戴上帽子跟没戴帽子之前的一种差别，就是戴上帽子以后立刻变成这种就是贵妇的感觉就 来了。对，而且你看她今天穿的衣服也特别美，整个和帽子就是很搭， 搭我们背景也很搭，对吧， 就 是融为一体， 哪怕我们背景有点蓝，但是依然她在前面是脱颖而出的， 是跳脱出来的。对， 我就没跳出来。 你戴上去以后就很像这个，就是 一看就是借的。 你可以换这个试试看，这个也不错。 哦，我刚才试了， 一起带你，你试试看。 我不了， 这是个围嘴吗？这应该是，是这么戴的吧？应该是，特别像。 我好适合你， 好适合我哈。这个婴儿围嘴戴一戴哈，对，小礼物走一波来，赶紧的。来，赶紧看看我们视频直播吧。这个看的方式很简单 啊，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现场。同时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稍后将会奉送。另外，如果您现在微博平台以及一直播平台，都欢迎您搜索“活力九八二”找到我们。 嗯，是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墨尔本的赛马节，我看后边还有仨字，叫做“嘉年华”。 我以为你说吼仨字儿。 嗯，咱们今儿说这么洋气的一个事儿，咱就不提那相声段子了呗，是不是啊？太 local 了呀。 其实咱们先聊的是赛马节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去过墨尔本旅游，但是可能赶上这个赛马节的几率不是特别高。 对对对。 像今年我们为什么现在做？因为它即将开启， 而且那个日子它那个天好啊， 对 吧？ 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十一长假可能会选择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旅游。 嗯。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那即将要办一个赛马节，所以相当于 退票，赶紧退票，改航班啊，改十一月份。 对 对， 可能就是啊。哦，因为人多可能挤不进去。 十一时候去又贵，对吧？人又多。 但是如果你已经 还没开春， 但是如果你已经行程定好了，那你就正好赶上了。我都觉得你应该去赶一把，是不是？赶赶集。 你的意思是再多待一个月是吗？ 就感受一下嘛。 嗯。 因为这种一年一次，其实还挺难得的。 来钱车票你给报了哈。 哎，这个赛马节情况是吉尼亚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 啊，好，没问题啊。这个赛马节呢，我们叫做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然后。 难得的， 来钱车票您给报了哈。 哎，这个赛马节情况是Zinia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 啊，好，没问题啊。这个赛马节呢，我们叫做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然后它不仅仅是一个赛马节，它更多的是一个嘉年华。那嘉年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吃喝玩乐，那是必须要有的， 没错。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时尚，大家可以看我今天穿的这一套服装，可以看到我这个裙子啊，真是精挑细选的，因为每次 爱马仕的吧？ 没有了，没有了，是一个民族。族风的、 哦、 对，然后是这样，就是在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期间呢，所有的这些墨尔本人呀，这些疯狂的这些来参加这个节庆的人们，他们都会大量的在商场购物。届时的墨尔本呢，就相当于一个圣诞的购物季，每年可以有大概5.5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些服装啊，然后鞋子啊、帽饰啊、西装啊、包啊什么的，这些全都特别的火爆啊、然后我这个 outfit 呢，我们叫做 race wear。然后这个呢，我们有四个比赛日，每一个比赛日的穿着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比赛日我们四个比赛日是怎么算的，我们每年的日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以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比赛日墨尔本杯，然后为这个日子来计算的，是在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那么其他这个四个日子也不是连着的，而是隔开的，就是一般来说是周六周二、周四、周六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我们四个比赛日的主题虽然不同，但是我们每天体验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吃喝玩乐、时尚大赛都是有的，没有问题。你就是如果说你赶不上我们的墨尔本杯的核心比赛日，那么我们还可以去其他的比赛日，都没有问题。3号、6号、8号、10号都是可以的。 啊，听上去好像这个非常的丰富而且紧凑，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错过一天都不行。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你时间 比较紧张， 嗯， 然后 没那么多的时间， 没那么多时间，我们可以就参加一个比赛日。那这一个比赛日我们会有不同的主题，嗯，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比赛日是我们的开幕式，我们叫做 AMI 维多利亚打比日。那这个比赛有什么特点呢？这个比赛日一个是说它的比赛级别非常高，它 一天有9场比赛，然后其中4场是一级精英赛。一级精英赛在赛马中可能你不太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概念，但其实如果换到奥运会，那就相当于奥运会冠军， 嗯， 所以你就知道决金牌的那一场比赛，所以 分量还是非常非常重的， 分量是非常重的， 嗯， 也是我们的开幕式。那这一天的装备呢，作为一个赛马节的开幕式呢，我们肯定是经典色，那所以说黑白色系是我们的主配，所以大家一般来说呢， 哦， 就是黑白色为主。比如说看我现在戴的这个帽式， 哎，又换了、哦， 对，这是黑色白色。那你穿的衣服呢也要是黑色白色，如果你特别在意你这样配饰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心机小配饰拿出来， 嗯， 比如说耳环啊，别个黑色白色 的珠宝， 对， 啊，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第二个比赛日就是我们的核心比赛日，叫做墨尔本杯。然后这一天呢，现场有10万人，是特别盛大的。嗯，对，这一天大家都在等一个比赛，那个比赛是被称为让举国停顿的赛事，这个就是当地澳大利亚当地时间下午3点的那场比赛，就叫做墨尔本杯。 嗯， 然后这一场的赢家呢，可以得到我们的黄金墨尔本杯，价值20万澳币，特别的有分量，这相当于是体育整个的一个赛马体育赛事中最高级别的一个荣誉， 赛马中的劳斯莱斯， 对，绝对是这样的。对， 看看，所以这种分量啊，我们就是说的，你要看赛马的话，就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赛马。嗯，所以说，我相信可能李坦你自己也是亲眼看到过这场赛马嘛。 对，其实说举国欢庆一点都不夸张。 嗯， 那这个赛呢，其实是属于维州维省的，是维多利亚州的。那么这个赛的当天，就是说它最 peak 的那一天，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那个州的公众日。 哦， 那么其他的州也许说，那我没有，我不，这不是我们本州的公众日，但是比如说在塔州、塔斯马尼亚州、在南澳、在西澳，因为大家喜欢看马的年轻人或者是这种中产阶级很多，他们甚至会停下手中的工作， 嗯， 默许整个的办公室 没人， 不，他们，啊，打开电视 看转播， 大家漠视， 哦。 那么其实呢，有些办公室里头还会有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大家叠了一个小青蛙， 哦， 模仿着一个赛马。当然最好的还是要去跟着 Zenia， 那必须要去现场， 必须要去现场体验， 就是万马奔腾。 哎， 所以确实就是说澳大利亚人爱马，那么这个马的精神呢，在墨尔本的这个城市呢，也是最好的体现。 太对了，所以说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些图片哈，包括有这个盛装的女士们，还有黑白配色的一种搭配的衣服，以及这些赛马们，包括呢是在热身当中的状态，还有就是在一些摆拍的状态，还有能够看到这个在赛场上面正在万马奔腾的赛马的感觉。那我觉得有必要，咱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2018年的墨尔本杯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眼见为实，一起来看。来来来，这就是墨尔本杯的一个情况了。2018年的11月3号到10号，我们可以来去花大力气关注一下它，对不对？嗯，可以说非常的这个精彩激昂，热情非常洋溢， 我觉得热血喷张，看着 真的是，真的是 场外这么多帅哥啊， 帅哥，提到帅哥的话，我就不得不给你看几张图片了。 好的， 哎，我知道你就爱看帅哥的背影， 放马过来吧，哇，哦，这天哪， 这他们穿这么厚实，那是因为那地儿刚刚开春，其实 对吧？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去搭配衣服。 是不是南半球哈？ 在夏天时候是最讨厌的季节，因为没法搭配衣服，只能穿短袖、穿 T 恤，对吧？也没法什么配饰。 T 恤是对身材很考究的哦，你的小肚腩 T 恤都被。 所以我穿的很难看啊。 谁说你穿什么都很美？ 我真的很，我很会藏肉，就是。 在我心里是完美的， 谢谢你。 王千航其实是骑手，他是要拿那个金的 Melbourne Cup 的。 哦，都很美。 我真的很，我很会藏肉，就是。 在我心里是完美的， 谢谢你。 王千航其实是骑手，他是要拿那个金的 Melbourne Cup 的。 哎呦我的天哪！哎，那个别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是 Melbourne Cup 吗？ 这个是 Zenia 送我。其实我看了很多次，但是其实这个 pin 第一次得到，其实我还是蛮高兴的。 来，我们看一眼你那个 pin 哈，来给镜头。这个镜头来展示一下，来这个镜头，哎，对、 这个镜头， 没错，展示你这个 pin 啊，对。 那 Zenia， 咱们去说一说我们这个 pin 的整个设计啊，包括足球有大力神杯，那么我们这个是 Melbourne Cup 杯， 对， 那我们再给我们解读这些细节。 嗯 ，Melbourne Cup 这个奖杯呢，每年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年2017年的是2017年版的，2018呢就是又重新制作的一个奖杯， 每年还都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奖杯呢是价值20万澳币，然后呢其中有1650克是18K 黄金啊，然后整个制作过程呢会耗费250人时。它这个制作过程是怎么样？需要有人开采工人先去开采金矿，然后金矿开采出来，然后制作金砖，再把金砖粉碎了以后制作金粉完后以后再制作金箔，然后再最后再雕琢在制作，所以说整个都要按照图纸来，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不光是你想到的什么开采工人啊，什么珠宝工人，这个还需要很深的技艺，就是一定要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才是可以做的。 没错， 我想其实就是整个澳大利亚以这个为荣，整个维州的人也以这为荣， 那是必然的。 觉得这个是一个奔腾的马，其实也是象征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对吧？奔腾的年代，对吧？当然，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正史，但我觉得其实墨尔本原来是新金山嘛，相比美国的旧金山，墨尔本是新金山， 对， 也成就了墨尔本这个州、这个城市，维省这个州，墨尔本这个城市的种族的这种包容性跟文化多元化。所以我觉得这些每个点，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俗的吃喝玩乐以后，我觉得看到的这马蹄奔腾以后的，包括女士的帽饰，男士身上的 pin， 我觉得其实都不能说土澳澳大利亚土，我觉得澳大利亚确实还是有这种 decent 的一面。 decent 的一面，对， 还是洋气的。 对，而且这个节庆更多的它不是一个赛马节，它更多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传统文化和社交的这种一个体现。 对，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能融入当地环境的一个旅游体验。如果你参与到当地的节庆，你会更好的了解澳大利亚人民狂欢时候是什么样的。对， 我想一个爱马的民族一定不会那么 boring， 对 吧？ 对，这倒是。来吧，那我们看看那些个很有意思的小珍藏好不好啊？我们就看到一些图片，比方说人家不光是在可以藏在这个展示柜当中，在地上还能镶嵌着哈、那玫瑰花道地上的历届墨尔本杯的冠军的这个标志。 对，对，这个是有故事的。这个是在我们整个弗莱明顿赛马场的一个主入口，我们叫做玫瑰花道。然后它的地板上呢，会有每一届从1861年开始每一届的一个墨尔本杯冠军的那个名字会在刻在上面。然后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里面的有些马呢获得了不止一次墨尔本杯的冠军。就比如说我们弗莱明顿赛马场里面有一个雕像，这个雕像叫这匹赛马的名字叫马凯比迪瓦，它的中文名翻译过来叫戴花。然后这个马呢，曾经连续3年获得墨尔本杯，是非常传奇的一匹马。 真厉害，这个小花花哈、来继续来看，这是玫瑰花道，非常漂亮啊！整个这个还有花廊， 对， 所以走到这里边应该是香气扑鼻就对了呗。 对，而且就是弗莱明顿赛马场呢，里面有全澳大利亚全南半球最大的公共玫瑰园。我们马场里面会有大概超过16000多种玫瑰，然后每年从5月底呢，我们就开始为这个墨尔本杯这个赛马嘉年华的这些玫瑰盛开做准备， 然后呢在维多利亚达比日第一个开幕式开始的时候，这些玫瑰全部盛开，所以说非常的美丽。 所以头顶那个就是玫瑰花了，你头顶这个 没有这个我 是吗？ 对，这个其实对这个头饰呢，其实是就是澳大利亚人民在我们第三个比赛日，我们也称作女士节，特别喜欢的一种头饰，就是特别夸张的， 大花， 然后颜色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帽饰。 来，想看看这样的一个非常夸张的帽饰的话，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这个按钮。找到潮流梦工厂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光听还不行，还得来看才行啊。那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看一看这个玫瑰花道的入口是这样子的，一看全景就来了啊，这个蓝天白云映衬之下非常的漂亮，而且很干净， 人家的路引都是鲜花 啊。真是，而这个花的颜色不是那种五彩斑斓的， 对， 真的，如果要真的是五彩斑斓的话，反而就不好看了。 是洋气， 洋气，它的颜色比较简单，真的两三种颜色而已。 对，所以其实整个这个墨尔本这个城市，当然我也很喜欢悉尼，我也很喜欢墨尔本。那么悉尼的给我的感觉它更多的是有城市化。那么墨尔本我确实能看到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比如说 Flinders 那个火车站，对吧，联邦广场，而且墨尔本的气质本身就是非常的优雅，对吧，我觉得能让我想到的这个墨尔本就是 Nicole Kidman， 尼可基德曼啊， 我们想到的那个 The Australia 的那个片子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似是在看马，但是其实我们借着看马又一次在审视了墨尔本，而不是说哎，墨尔本我们去过呀，但你是不是真正感受到墨尔本的精神？ 所以今天咱们就用赛马这个事儿来做这个起头哈， 起头。 一会儿咱们还会说说看这个大墨尔本地区应该怎么更多的去玩，怎么去甄选一些有意思的，但跟着耀月一块儿去感受的这种玩法。 你知道，其实每一个城市啊，由于一些比 墨尔本地区应该怎么更多的去玩，怎么去甄选一些有意思的，但跟着耀月一块儿去感受的这种玩法。 你知道，其实每一个城市啊，由于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传统活动。就是代表了他当地一种气质和风格， 对， 就像有时候我们提到德国啤酒节一样，你去参加一次啤酒节，德国人的品质和气质一下了解了。 提到这个， 对吧？ 而且一定要去 南人，对， 难得啤酒节， 对对， 难得的啤酒节 ，Munich 的啤酒节。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提到就是十月啤酒节嘛，就是慕尼黑的这个，所以你可能一下就了解到德国人的气质。那同样，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赛马节，你可能参与之后，因为有当地人比较有传统的，他们各种风俗习惯、服饰、礼节、活动上面的安排，你都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气质和这个国家人的气质。 哎，太对了啊！就像要不然的话，你不参加啤酒节，你怎么知道当地人还在使诺基亚呢？ 对，如果你不参加今天的直播，我怎么知道我的脸还可以戴帽子呢？ 真的是，就是说我们一切可能性，你要去当地体验才行，要迈开腿， 对， 哎， 感受这个当地的气质，你就要深入进去。 下面时间我们还要再睁大眼，看看这历届的墨尔本杯的样子，这陈列柜好漂亮， 大力神啊！ 哎呀。这个纯金的 对、啊、这个其实是我们2017年新设置的，这个是专门就是有一个历史上传奇的，我们叫杯赛之王，这个人叫 Bart Cummings， 就巴特卡明斯，这个是他一共训练了12匹墨尔本杯的冠军，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驯马师，但是他已经去世了，这是他的一些收藏品。对， 哦，那这个就是当时你跟去年这个2017年 的墨尔本杯 的 合影。对，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每年我们的墨尔本杯呢都会去有一个 Melbourne Cup Tour，就是他会在澳大利亚全境啊，然后到处展示，然后去找那些墨尔本杯的一些故事，在各个地区的一些故事，然后这个呢是恰好到了墨尔本当地的一所小学，然后再给小学生们讲墨尔本杯的故事， 真有意思。 对， 而且的话你看小朋友们他们也会有这个很感兴趣，对吗？ 对，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赛马的文化就在澳大利亚人民的这个 心坎里。 对， 真的是， 是的， 而且他们这种小的互动的模式也很有意思哈。我看到很多图片，包括像这张， 我想看看那个帅哥抱着儿子的那个， 那个呀， 哦，这个是人家一块儿在赛场那个 闺女 的啊，对， 哇塞 ，so sweet！ 你知道一个帅哥打扮的如此的绅士，然后抱着他的闺女，你真是 特别粉嫩感觉， 沸沸的粉嫩。 嗯， 所以其实女士们参加墨尔本杯，刚才跟您说的，不光是说我秀一些我自己的首饰啊， 嗯， 因为马跑完了这个草坪，会把草一部分草地带起来。 嗯， 那么这些我不愿意去讲她贵妇，就是这些女士们。 嗯， 那么他们会拎起裙子。再把这些草坪再给它盖上，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传统。 哦， 就男我觉得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官方解读，我个人认为说男人走过的这条道，其实女人也在为你铺，就是也在为你配 身后一定有一个非常支持你的女人。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正史，这是野史，但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 嗯， 对吧，就是说其实是合力不是独立。 嗯， 对吧， 多好。 所以我觉得也包括您刚才可以看到的，其实整个的澳大利亚的这个马的这个骑马的成本其实很低的，那他们其实培养了一个整个的全民爱马的这么一个热潮。 嗯， 大家可能会说我少买一辆豪车，我多为自己家里买一匹马。我经常我们可以在路上可以看到一个房车底下搁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马。 嗯， 同时呢我也想说，就是每一次其实这个 Zenia 他们所这个主持的这个 festival 呢，我觉得它是不分阶层的。 对，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赛马场离城市不远。 对， 那无论是机场啊，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墨尔本的整个交通其实很便捷的，还是我开车去，那么其实这个入场券其实是并没有什么门槛的。 对，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玫瑰厅啊，可能是一些需要预约，但是咱们其实也是，就它是触手可及的。 嗯， 所以它是一个全民的这种体育运动。 嗯， 参与度很高。 其实就是一张门票你就可以让你感受到那种高大上的环境， 就是说 真的就是这样。 而你在看到像这样的这个非常英姿飒爽的马匹们，还有一些骑士们，我觉得哇，身临其境融入其中了以后，全场的这个焦点啊都在他们身上。 对， 你就热血沸腾了，跟他们一起，真 的 是。嗯， 我觉得马跑过你身边的感觉，那种震动地的整个感觉，和大家身边的那种这种喧闹，这种加油声，你是必须要现场才有的。 没错， 嗯， 没错。 嗯， 而且的话，当然我相信这个除了这些个赛场之外哈， 嗯， 我们很多人会说的，可能我们看不太懂这个赛马啊规则呀，啊，什么的，无非就谁先谁后嘛哈，啊 嗯。 那我们能不能体验点一些这个赛马观赛周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嗯， 比方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时尚啊， 对， 有美食美酒啊， 对 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是不是？ 嗯， 然后给我们来去分享的呢？我看这个据说赛马场里头，谁说只有比赛？ 嗯， 还有一个叫做 The Park 这个区域， 对， 这里面还有一些小秘密，能跟我们分享是吗？ 对，这个区域是我们专门设置的一个娱乐区，它就在马场的一个背后。 嗯， 然后这个里面就会有吃喝玩乐，时尚大赛就在这里边举办。然后一般大部分的人呢，他进来以后先去这个地方买一杯香槟，然后买点小食简餐，然后就边吃边和朋友聊天。 嗯， 然后或者呢拿一个野餐垫，然后坐在地上，然后跟朋友一起喝酒啊聊天拍照。 嗯， 里面还有一些很多的小游戏，比如说往年我见过打马球啊，然后抓娃娃呀，然后还有 VR 啊，然后拍照的地方特别的多，而且帅哥美女这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多。而且这里面是可以，因为时尚大赛在这里边举行嘛，而且是开放式的。 嗯， 我们所有的人只要能入场的，我们是都可以参加时尚大赛的。 啊，就是说没有 要求的， 说没有说第二道门票什么的， 没有，就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比如说我如果对我今天这事儿我觉得很自信，那么我就可以去注册参加这个时尚大赛。 嗯，太厉害了， 对， 咱走一波哈！你看这野餐的状态多好啊，他们也都是铺一个挺大的一张的野餐垫， 对对对， 然后自己这个食物是自己带去的，还是说可以要现场买？ 是在现场买的，现场买也不是很贵。虽然说你们都可能觉得说哦，这是在赛马场这么高大上的地方，肯定特别贵啊，是我们是有贵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 park 娱乐区呢是针对就是大部分客人的，所以这个可能你花费7澳币或到10澳币就可以吃顿饭。 哦， 很便宜的。 啊，这么便宜啊？ 对，很便宜的。 哦， 对，就一个简餐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 festival 以马为核心， 嗯， 以这种文化为核心，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社会的更多人参与， 嗯， 而是不是在设门槛。 对， 没错。 我觉得澳大利亚人的这种很多精神就是，我认为你是 buddy， 我认为你是 bro，我更愿意让你来分享。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大陆让我们每次去每次都有新意的感觉。同时我想强调的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呢既有海洋性文化，四边都是海，它是大洋洲。 嗯， 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大陆，所以其实这种既有海洋文化又有大陆文化的人，其实这种包容性很强。 啊， 那么维州呢，又是这个，又是有诸多的博物馆跟艺术中心体验，所以就是以这个这个赛马场周边，其实有大量的文化的、文创的、文娱的点可以去玩。 它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一种融。 的大陆，所以其实这种既有海洋文化又有大陆文化的人，其实这种包容性很强。 啊， 那么维州呢，又是这个，又是有诸多的博物馆跟艺术中心体验，所以就是以这个这个赛马场周边，其实有大量的文化的、文创的、文娱的点可以去玩。 它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一种融合。 对， 没错， 没错，没错。 你看，我们通过这些图片会发现，当地人他们很就是尽情于这样的一个。它不能叫赛马节，它叫做赛马的一个盛世啊，嘉年华的活动当中， 就一年 是 一个 party。 我觉得就是啊，在一年当中，那些姑娘们就是在等比赛和看比赛这两件事儿， 和买衣服，买衣服 的。不，其他的时间就是等比赛啊，就是准备嘛。 嗯，所以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你穿的。brand 会 challenge 你，会指责你，就是你是不是合适于你，有没有新意？ 对， 就是刚才那个李坦同学说的，翻译过来就是不在乎品牌， 不在乎品牌，对， 但是要看是不是你喜欢，是不是适合你。 看看这些帽子，哎呦， 对， 哇哇哇哦， 它可能并没有很贵， 对， 它也没有很贵重， 很贵重， 但它真的很有设计感啊。 对，它甚至是手工自己做的， 对对， 甚至是有些人是自己做的， 怎么怪怎么来， 体现自己的风格， 对，是的， 有趣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其实是模仿了鸟的羽毛，但现在它越来越环保，我不用真的羽毛，它其实用了很多仿的鸟的羽毛和一些花卉的这种叶片的开叶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 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来接着和您分享墨尔本赛马会。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啊，每周一的晚上为您呈现。今儿呢是中秋佳节，祝您是节日安康啊！这个月饼多多吃，路也要多多走啊，迈开步子才好啊！ 多出去看世界。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聊看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的一个赛马节、赛马嘉年华的情况。 嗯， 我们两位嘉宾刚刚我们也是看过了一些小的视频哈，了解了不少关于在现场的这个热情洋溢的感觉。 对。 还有一些活动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赛马节现场重点还是要赛马。 对，说说马的事儿。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懂， 对， 就是但是对于当地人或者游客来说，都是要到这个现场的活动当中感受这个赛马节的文化和氛围。 就是我们去了一趟，虽然我们不懂啊，虽然不了解，但是我们去了以后总得要学点什么才行。 对， 对 不对？ 对， 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我们应该应知应会好不好啊？ 对， 划重点了啊。 敲黑板， 对 对，敲黑板啊！如果说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马节，那也不用担心，在我们的赛马节弗莱明顿赛马场门口呢，有一个弗莱明顿遗产中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博物馆，让你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澳大利亚赛马文化，包括这个赛马时尚的一个变迁史，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今年我们特别在那个 The Park 那个娱乐区前边设置了一个国际游客中心，有英语、日语、中文三种服务。所以说在那边客人可以拿到，就是可以，我们会交给我们所有的游客说如何看赛马，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赛马指南，但是因为它是英文的嘛，但是我们会有人专门去教你们怎么去阅读这个赛马指南，这样的话你看赛马就很容易了。 嗯， 对，就是这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赛马指南， 对， 包括一些马匹的介绍，包括骑手们的介绍， 包括整这一天的活动的介绍，什么都有。 它是每天一本吗？还是 对每天一本？ 每天一本不一样的， 对，每天一本不一样的。 这么多资料， 对， 所以我看到你今天跟我就是最新更新的很多资料，就是已经有很多中文的内容了，所以大家其实不是在盲看，其实是心里有数的，对吧？哎，我觉得随着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这个马的文化呀，大家也自己在学习一些马术啊，在学习一些这种骑马行走啊，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爱马人的卖家嘛。 嗯，对， 我们应该过去朝朝圣，而且成本很低， 成本很低 。 所以说办个澳大利亚签证，然后啪飞过去了以后，赶着11月3号到10号期间感受一把这个墨尔本赛马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对于门槛来说，只要您的时间合适啊，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就要是跟我们自家人要说说，就是耀月跟这边 Zenia 他们就是赛马嘉年华，我们合作很紧密。其实确实是你动动手指就可以直击直达这种奔腾的年代，奔腾的这个马匹。那大家其实可以上网搜一下耀月，或者用手机呢搜一下 Sparkle Tour。那么我们这个 Sparkle 的这种灵感，其实我们瞬间就是可以给你打到。 哎，既然你提到这个话题，咱们就顺着说一下嘛。现在我们就是屏幕上方就是 二维码， 小航找出二维码，大家现在可以把这个 截屏 一下，然后搜索，然后到时候李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有没有特别的线路安排？ 其实我们的线路很多，而且我觉得耀月呢，作为整体的这种。轻奢高端定制的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很灵活。那您看，我们其实可以既可以跟大家以这个赛马为核心，也可以接驳整个大维州、大墨尔本的这种旅行。同时，现在线上我们刚刚跟 Zenia 我们合作一个，就是我们既看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 decent 的一面，就是这个性感时尚。是这个 fashion 的一面，同时呢，我们有一个行程，下面我们也把大家的眼球引向塔斯马尼亚。那么从霍巴特，稍等，我说错了，纠正一下，从墨尔本飞到这个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呢，其实你完成了一个新之旅，就是从一个完完全全的时尚之都回归到自然。 所以这两个其实还有一个反差。整体的线路呢，我们大概在10天到14天，同时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为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定制行程的。 哦，因为塔斯马尼亚其实是很多游客想去澳大利亚旅行的时候一个打卡的一个目标。 打卡， 对， 打卡。 这就是我在上周时候采访塔斯马尼亚州州长和塔斯马尼亚旅游局局长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当然他们就说了，他们其实呢，面对我们这个中国地区的游客来讲，塔斯马尼亚是会发现中国游客是当地最多的客源国。 然后老师当时我也在现场， 是不是？ 我也看到，我也看到了， 对不对啊？ 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个其实就是塔斯马尼亚的州长，以州长为整个旅游站台，他其实身兼旅游局的局长， 大使似的啊。 对，没错。而且其实马上我们也要是其实开到了国内直飞霍巴特的航线。那霍巴特呢，就是塔斯马尼亚的首府。而且霍巴特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整有点像我们的三亚。 嗯 啊，那么它北部的城市朗塞斯顿呢，其实有点像它的海口，对吧？所以其实那种感觉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接近。同时，这个塔斯马尼亚岛的大小呢，有点和我们的海南岛比较接近。 大概是他说还挺大的，说 蛮大的。我环岛我如果和 Zenia 我们开车，我们环岛， 嗯， 怎么也要一周的时间。 对， 同时我如果是跟这个苗老师，那么他走了世界这么多，他一定要给我一些 challenge， 说 Tim 跟耀月走，给我一些 special 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好哄的， 有吃的就行， 什么都行。 那我给到您，我给您加一些加码。 啊， 那么我中间还会带您去这个宫崎骏老师。画这个宅女魔女宅急 便 的 那个小魔女宅急便， 那你说塔斯马尼亚是天涯海角吗？咱们这个宫崎骏宫老师都过去采景采风。 宫崎骏什么时候姓宫的吗？ 是姓宫崎吗？ 宫崎老师，我们 kidding 一下。 哎， 所以就是说，不要认为土的澳大利亚。我觉得今天做完这个节目，看了我们的头饰 啊想法， 就是。澳大利亚的很多面， 嗯， 洋气 的 一面，不同面， 不同的面， 对，不同的面，所以赶紧要扫描我们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了解关于耀月旅行给到我们这样的一次邀约的新旅行的计划哈， 哎，没错， 能够去感受一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以及其他周边地区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鲜的玩法。咱们今儿就从这个墨尔本的赛马嘉年华来说起， 对， 但我相信这个范围还会越来越广，越来越时尚哈。你看，2018年有这么好的一种时尚的条件， 嗯，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个现场的内容要跟朋友们来分享， 嗯， 对不对？比方说有这个4段小视频啊， 哇， 有这个大游行的，有看台观赛的， 嗯， 还有这个在草地观赛的样子，这是谁拍的？ 这都是我拍 的。你拍 的？对， 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啊的声音， 对，全是啊， 别热闹， 其实 太嗨了，赶紧咱们就是身临其境一把，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看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进行的直播，以及关注微博和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在的样子。马上叫我们来到这个草地观赛马了，看一下。夜里哈，声都破了哈，听着这个太高兴了。这是还有像是草地当中的一个赛马的样子。 其实他们不光是为自己的骑手也为自己的马在加油， 嗯， 对吧？ 你当然看到这个很多人戴着这个帽子，嗯，这个装饰这种帽子哈，嗯，所以就说明有图有视频有真相，这个我们的这个 Zenia 不是忽悠大家，真就是这样打扮的。 对， 所以你看啊，这种小视频就5秒4秒打动我们，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长一点点的，在看台上边就是看的是更加，嗯，居高临下， 居高临下 是吧，啊，这只有10秒啊， 我看 看一下。 哇哦， 好快啊，感觉。 对，其实你在草地看台，草地上近距离看赛马的时候，其实马就唰一下就过去了， 嗯， 你根本没反应过来，它就结束了，然后最后你都不知道到底是谁赢了。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得再看一遍这个，你看啊，马来了，好家伙，后边又落后一个，有一匹马目前是多少号看不见，但是他通过第一位，好，过线通了。非常棒，非常棒！ 刚才听见最后一句赢了吗？ 赢了吗？不知道啊，就是看不见啊， 就 过去了。 激动， 嗯，参与了都是赢的。 对，参与者参与更重要。 我越来越知道这个发饰的重要性了。 嗯。为什么呢？ 就在现场，你真的观赛不知道结果，因为你那个赛场跑道很大，所以呢，他跑一圈，你可能无论坐在哪个位置，你只能看到一段， 嗯， 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在斗艳的。 对， 大部分时间是在斗艳， 而且你一定要够高才行， 嗯， 能挡住后边人的视线，对不对？ 对，所以就靠发饰把我的身高拉长呀。 对，你可以带七个。 对，我觉得他这几个都不错，真的 都挺高的，是吧？哎，对，哎，给你看一个更高的吧。刚刚我们在那个节目那个上半时段啊当中看过一个照片，特别特别高，这个姐们儿，这个 哇，这个羽毛是吧？ 对，像一个火焰一样。 它这个真的挺漂亮的。 对，就像这样的，这样特别造型夸张的帽饰，其实在我们的第三个比赛日，我们也叫女士节，肯尼迪项目赛马日，看到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一天呢，我们会决出全国，就是时尚大赛的一个全国总冠军，所以之前两天比赛的那些冠军呢，都会在这一天决出最终的冠军，所以这一天可能是你看到的最漂亮的一天，美女最多的一天。 真是，而且你看还有这个一家老小一块来的哈。 今天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不想让我们的邀约的朋友们，让我们定制的这些朋友们到那失落，我想让我们的客人也争奇斗艳。有没有这种方法，就是我落地给我们的客人一种让他们逛一逛商场， 大换装是不是？ 大换装，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带我们自己的丝质的旗袍，那是我们的骄傲。 对， 那这些帽子我要让我们的客人买的挑的是不要亚于周边的这些女士们， 而且我觉得咱们可以在东方文化浓一点， 对， 带一下《延禧攻略》同款，《如懿传》同款， 对对对，没错， 对不对？ 就是不怕你 不怕怪的， 对，不怕你怪的。 我们是鼓励，就是说海外的游客，然后去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那是非常亮眼的，而且在里面，在当天的这个嘉年华里面，会有很多媒体，说不定就会采访到你。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任何一个百货商场没有卖的哦， 对，是这样， 可国内扛过去的， 只能从剧组借。对哦， 原来这一趟是斗艳之旅， 是，也就是你说当时等于是这个旌旗招展，彩旗飘扬，整个的这个墨尔本城，这个城市，整个沸腾了。也就是说，其实大的百货商店像 Myer 这些都是有卖的， 对，都是在卖的。就是说不用担心你买不到服装，买不到帽子，只要到墨尔本在那期间，全部都可以。 我们稍微早一点，接着做准备， 对， 把战服、战帽都备齐， 准备好。 哎，那个，我突然发现一个小商机，哎， 您说，您说， 咱可以支一摊儿。专门弄点中国的东西跟那儿卖，是不是？他们一定特别愿意买试试看吧。 明年我们 咱明年咱二 今年一会儿就做， 对吧？今年的那个咱支摊儿啊，我们到时候来一把，提供点小创意什么的哈。 没错， 对对对，来我们那982 logo 弄上去，特别好看啊！这个彩色的很多元化，非常棒啊！所以你看。这种争奇斗艳的感觉，我觉得女生的 吃上去我就热血喷张啊， 特别的好哈、啊！谁关注你脸长什么样啊？ 啊， 对吧？无所谓，帽子好看就行。 对啊，其实不光是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些普通的澳大利亚人民啊，或者是我们这些游客，其实明星啊来墨尔本被赛马嘉年华都非常多。比如说我们2015年林志玲是曾经来过的，妮可基德曼， 哇，好跟我们 搭戏。Taylor Swift 吗？ 是 Taylor Swift。我觉得是， 这好像是 Taylor Swift 呀、啊。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明星，比如说女王也来过，戴安娜王妃、查尔斯王子、邓文迪，这些他们都是来过的。包括那个欲望都市里面的 Sarah， 他们都是来过。而且在嘉年华期间呢，还会有很多的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以及英国的这样各种的名模啊。歌手 啊， 对，都会来，他们都想在这里边。 我懂了，这个地儿就给大家伙儿创造了一个神奇的打卡地。嗯、 其实你很说不定，你走在嘉年华里面，你就遇到了你的爱豆。对，真的是这样。 对，一看就是 小航，对吧？对吧， 我戴一这帽子像话吗？真是。 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蛮道歉，就是 Zenia 反复跟我说 ，Tim， 你要把穿的一定要就是 Melbourne Cup。那但是我的其实大量的这个行头呢，就是是。在澳洲，但是我觉得就是小航，我们要把方巾买起来。 嗯， 他说了半天 口袋巾， 我们就像那个了不起的 Gatsby 去了。你看他，他从那个环状的那个他的更衣间里拿掉了那么多那种方巾，为什么？为 Melbourne Cup 用，所以咱们两个人就要准备方巾。 所以我再多问一句，男士们该穿点什么好？就穿这样的西装就可以吗？ 哎呀，好心机，突然要问到你相关。 小唐老师穿什么都好， 穿什么都好。 我也是这么认为。 我们摆一个这个 pop up 的摊，对吧？别说摊 pop up 的一个位置，对吧？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啊！所以就很简单，对吧？他们看都有方巾，穿一个小西装，打个领带就挺好。 就还是。我觉得还是英联邦的传统吧。 对，英联邦。 大家总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女王的帽子，然后把女王的帽子画成了一个色板，暖色的跟冷色的，所以就是这种绅士的传统，我觉得土的所谓土的澳大利亚。 还是有的。 嗯， 我们包括其实酒的文化呀，维州也是出酒的地方，塔州也是出酒，南澳也是出酒的地方。 这倒是， 对，大家饮而不豪。 嗯， 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就是很好，对吧？啊， 对， 醉这个熏而不醉，对不对？ 就是咱们要感受澳大利亚另外一面，不要老说这个澳大利亚以前土啊，真的就是啊，其实它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另外一面，值得我们去用亲眼去看一看。 没错。 为什么你们老觉得人家土？我怎么从来没有觉得人土？ 不是说我们觉得土，因为这 它确实土， 船的这个土。 就是不要让大家，我觉得今天这两位女士坐在这边，就是不要让大家一想到澳大利亚就是贝爷 啊， 也有 Zanny， 也有苗老师， 对，也有珊珊， 也有珊珊这样，对吧？ 多好啊！ 所以我觉得 打今儿起就再也不去德国了哈。 啊，德国是哪儿啊？ 好，我觉得 Zanny 今天的这个洗脑和这些，我觉得不叫道具了，就是这个配套，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好。同时我觉得今天也反点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就是说法国这边法律局说这边他的这个签证政策很好。那其实澳大利亚的这边的签证政策我觉得 也不错。那咱 就 说说看吧，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哈，咱说说看这些个实用性的信息呗，好不好？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请大家与邀约联系，那么我们为大家完成所有的这个旅游签，那么所有的都是这种网签的形式。那澳大利亚现在因为是一个移民国家，包括欢迎旅游，整体的其实都是无纸化办公， 对，他都不需要贴签了，现在 都不需要贴签了，对吧？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与这个Zanny 像这边比较好品质的这些品牌啊，我更多认的是文化品牌在一起。那我们为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我们一起的驴友，我们走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其实是种文化轻奢。 嗯， 我愿意说文化轻奢。 嗯， 对吧？那么我们一个带一个五六十刀的和200-300人民币的这个帽饰，我觉得回忆起来也是一种传承。 嗯 啊， 阿姨们给到自己的一些小姑娘的说，哎，明年你要好好表现，那么阿姨带你去墨尔本杯，让你看看那边的小姐姐怎么样。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亮点，这个是小红花，对吧？那么我们后面为大家再接驳一下真正的 Wild Australia。对吧？ 嗯， 那么我们去塔州一起去看看瀑布，我们去塔州去看看这些这个自然的，几乎整个塔州的60%，我说的不精确，我们今天这里聊的是开心，不聊精确，那么几乎是整个岛都是世界自然遗产。 那天我还跟州长还聊呢，我就说，哎，说那个塔州啊，这个太像北欧了，这个风情。他说太对了， 太对了。 他说就我们就很像北欧那种感觉，还有峡湾呢，感觉啊。 这个峡湾在西部。很少有人触及。那么耀月我们在一起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就是澳大利亚的所谓的峡湾。 峡湾是什么样？ 其实就在 以前没有人想象过。一提到峡湾啊，就北欧几峡湾， 对， 双峡湾、三峡湾之旅，对吧？这回其实澳大利亚这边也完全可以体验这样的一种， 没错， 就是你可能这心心念但是想不到的东西， 没错。 嗯， 那么其实我参加跟Zanny一起，我们参加过几次这个赛马会。我们在这个赛马会上，你今天看到他是穿着这个西装，他可能脱了西装，其实就是一个海洋的博士。 对， 那么他就马上就跟我说，那 Tim， 我们可不可以去霍巴特？我们那边其实有我们的海洋科考船，因为霍巴特也是南极的南大门。 对， 当年的阿蒙森其实就是从那里带着一群小狗们达到了南极点。 嗯，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澳大利亚也承担了这个对整个南极的这个发现跟保护。 嗯， 因为它是近地理嘛。 嗯， 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多么丰富，我们先与耀月一起，与 Zanny 一起，与苗老师、常老师一起，那么我们先很快的把签证拿到手 、 然后我们马上就是直飞我们的这个嘉年华。 对 啊，苗老师负责吃喝玩乐，我们去博物馆看一看。 谢谢老板。 我们去看一看博物馆。 好， 我们去玫瑰厅看一看 这个我爱 奔腾的年代。 对，咱们俩去买点头饰。 这里就是有 May 啊这些，然后同时就像刚才您说了，我们 WeChat 阿里 Pay 都这么方便，少带一些卡，对吧？多带一些心情， 对 吧？我们在一起再去看看峡湾， 嗯， 对，澳大利亚的峡湾， 去塔斯马尼亚再转一转，跟州长再见见。州长是非常平易近人。 你说完之后，真的我被你打动了。 青草，请来二维码再走一波， 青草二维码扫一波， 扫一波。 哎呀，真的，你刚才说完，我都觉得我不是为了斗艳，我是为了为国争光去的。 是这样， 你不丢人就行。 是这样，就是说，确实是这个从时间上安排，就是确实是这个前后脚，我也是刚刚从这个澳大利亚回来，所以。得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确实是真情流露，而不是所谓的这些宣传。 对 啊，他感动了我们，我们就要把这个分享给我们九八二的听众。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老师， 太好了。哎呀，得要谢谢这个李坦啊，包括谢谢 Zenia。那今天其实呢，我们还有这个五六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这里也要去简单的去总结总结，去展望展望。一个呢是十一月份咱这赛马节，赛马嘉年华是必去的哈。如果说咱们这假期，说实话，十一月份调价困难，刚过完了十一假期之后，你说很多人没办法去请假，那么咱们如果有年假的话，比如十一您这个倒倒休啊，十一您上班啊，那请个年假，你说去澳大利亚咱们也得一周吧，一周起跳吧，是不是 七到十天吧、啊、 对， 七到十天。 所以这个假期当中，我相信赛马节咱们搁几天，其他地方咱们再搁几天，咱们怎么规划， 咱们就塔斯马尼亚搁几天。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这边其实也是准备，我是看我是真能跑啊，还是我去当啦啦队。其实十一月十八号也是世界很多这个马拉松爱好者的盛世。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个叫海角到山巅的这么一个这个直接落差有1200多米的马拉松，堪称世界马拉松的这个挑战。 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往上跑， 往上跑啊！ 从这个 West Rand 这个从这个 Point 这个塔斯马尼亚的这个霍巴特的首府城市这个 Rest Point， 那么一直跑到了它的这个 Mount Wellington， 叫威灵顿山。那这个威灵顿山其实就是当年纪念这个威灵顿公爵打胜的这个跟拿破仑打胜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其实他爬上以后呢，一览众山小。那当年习大大过去其实也是在这个同样位置上看了俯视整个霍巴特。同时呢，这个霍巴特呢其实也是跟中国咱们这个福州也是一个 友好城市 、啊。那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南半，甚至可以看一看南半球的极光，对吧？我们看了北半球的 极光， 南极光。 哇，没听说过以前都。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常老师跟苗老师跟咱们去了一下嘉年华，我呢又给他们简单的，我不叫洗脑，就 preview 了，就是 预览 一个点 啊，不要给太多。那么让 他有一个，你得自己去看， 应该自己去看。 对， 那这个帽子就给苗老师留下 啊， 让他从首都机场就一直 一路戴着哈，就不许摘， 就不许摘， 过安检都不能摘， 过安检都不能。 过安检的时候我得说，你别让我摘，我是去为国争光。 你把这帽子钉脑袋上才戴啊。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复一下盘，就是确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冲突，这个冲突其实是正向的，确实可以感觉到这种物种的多样性。 对， 我觉得不要以土，我觉得今天我们跟我们 去土啊， 去土，但是呢，就是其实土是澳大利亚最好的自然文化。那么有没有更多的维度呢？那我们想想 Nicole Kidman， 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这个 festival， 我们这个赛马节，那么今天想一想我们 Zenia 女生这个头上顶的这个灿烂的。 一朵这什么花不知道，反正就是大花啊， 对吧？啊，再看看 大王花， 苗老师，刚才 这个小锅盖哈， 对，给大家给我们现在现场这个直播的这个听友们，就是直播就一把就抢到了，而且就没有摘过，到今天为止聚焦一下，对吧？ 特别的好， 非常高兴，对吧？所以就是帽子不是帽子，它其实也是一种延伸，我觉得我非常希望大家。我觉得能现在再去我们这个马赛，包括总选定塔斯马尼亚与邀约我们一起走一遭的人，不会是首先去澳大利亚的，更多是第二次。而大家困惑，在这个集又有海洋文化又有陆地文化的，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悉尼，只看到一个点？为什么只有红酒？ 可说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看着奔腾的年代，看着对多种体验？ 对，多种体验。 之前的宣传有一些个误解，或者有一些个导向性，对吧？ 对， 我们要把这个导向啊，把它再多元化一些， 对， 不能够只宗着那些个事儿啊。 没错， 这是陈芝麻烂谷子，是不是哈？那你要说的要多一点，然后体验的也会更多一些才行。 应该总体来说是 我们习惯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定位， 嗯， 但其实它有很多面。我们今天只是掀开了一个他们比较传统的活动来了解它的其中一面。 太对了， 对， 嗯， 我觉得呢，就是允许我说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对旅行、对某个国家有傲慢与偏见， 嗯， 即便我们去了德国，那我们如果不把德国北德、南德、中德全部看， 嗯， 其实你也是管窥的， 嗯， 一般。所以就是你看，今天其实我其实今天我其实应该更多的代表贝尔的这个角色，但其实当我看到了墨尔本这个赛马赛，其实我也感动了，我也回归西装了， 嗯， 我也觉得这东西是好的， 没错， 是个文化，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文化传承， 嗯， 是 heritage，嗯， 对 吧？ 对 对 的。 也许一般的旅行呢，只能让你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一面，而我们邀约您的新旅行，希望展示的是更多面给所有的喜欢旅游的朋友。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从内心发出来的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城市的这种感受。 没错，再次要扫这个二维码哈， 嗯， 这个关注邀约的二维码，了解他们更多的相关的情况，包括咨询啊、线路啊、报名啊都可以，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邀约为大家定制。 嗯， 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其实是要更多的分享，就是可长可短，那么偏向于你更多的爱好， 嗯， 那么我们一起去破除傲慢与偏见，看到一个真真正正的目的地。 太好了， 对对， 再次感谢我们两位热情的来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哎， 我们再次祝您中秋佳节愉快安康，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去。 At six, used to be I'd wanna call in sick.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 but not anymore 'cause of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